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7:30，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您好，我是主播清瑞。今天是2021年9月5号星期日，机动车不限行。首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一部分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服贸会今天起向公众免费开放3天，每天下午3点前可预约次日观展。 京城京市您将会听到北京市将组建金融业发展服务公司，为外资金融机构提供一站式综合保障。 京城雨水不停歇，今明两天仍有降雨，预计明天下午会结束。 国内方面，我们会关注云南新增本土确诊病例详情公布，11次核酸检测都是阴性。 微信将推出聊天记录付费云存储服务。 8点开始的国际方面，您将会听到拜登下令美国司法部等机构公开911事件调查文件。 旅游文化资讯，第28届北京图博会9月14号开幕，童书成为最大亮点。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清瑞带您关注昨夜今晨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今日头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服贸会。服贸会今天起向公众免费开放3天，每天下午3点前可预约次日的观展。境外观众参会呢，需要持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同时，为了满足公众参会的需求，服贸会将增加每日预约名额。观众可以通过服贸会的官网、官方 APP 和服贸会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参观，先约先得，约满为止。 那么今天的服贸会现场都有哪些亮点和看点呢？根据介绍，今天服贸会将会举办40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国家会议中心16场，首钢园区16场，以及线上8场。 我们具体来说说啊，其中在文旅服务板块，2021年北京新式厅展 Rundown 发布会将如约而至，京剧场景拍摄体验、海淀望三山五园融科创发展专题展以及觉醒年代文创产品合作洽谈等活动将继续为观众带来数字生活的新体验。 在健康卫生服务板块，将会举办第3届亚太地区艾滋病防治与预防国际论坛，同时推出7场签约活动和7场互动活动。到时候安贞医院、积水潭医院等医疗卫生机构将与企业达成合作，儿童医院还将会在互动区带来多场儿科保健科科普活动，为参展观众带来权威专业的医学知识，传播健康新理念。 那我们具体再来看看我们的记者啊，在服贸会上的一系列探访。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置了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这里呢会展示生活服务、交通运输、物流服务等供应链企业的新产品、新应用。我们来跟随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一同探访。 今年服贸会首次设置供应链及商务服务专题展，展区规划为1+4模式。一是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题展，四包括生活服务供应链、生产制造供应链、商务服务展区、综合供应链展区。其中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主题展除了 SKP、 王府井、太古里、五棵松、华西等引领时尚潮流企业入驻展示外，也有家乐福等超市带来了数百种进口食品。 主要就是打造一个更加品质生活的形象，一是时令的产品，另外呢在我们国家更受欢迎的，你像菲律宾的菠萝呀、新西兰的金果猕猴桃啊，都是汇聚各地的特色产品。 而在交通运输服务展区，北京地铁、北汽集团等企业带来了最新技术展示。北京地铁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智慧安检系统已经在天通苑、天通苑南、回龙观东大街、霍营等站试点运行。 安检的话，我们是在传统安检模式上增加了基于乘客信用体系以及乘客常通勤的这种常乘客的轨迹，还有人脸识别，做了是智慧的信用安检一体化闸门。这些常通勤乘客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随身携带的包裹每天的通勤轨迹都是固定的，在我们多维度的大数据的信用体系下，我们可以认定他是一个安全乘客，就可以免检，减少了我们大客流站点的人员排队积压的情况。 物流服务方面，11家国内外知名快递企业集中亮相，百世快递还现场推出中国到新马泰特快服务。百世快递相关负责人李海丽介绍说， 最快是48小时达。其实我们在2018年已经开始布局东南亚市场，在东南亚的主要5个国家新马泰越检已经落地了自己的快递网络，中国到这5个国家之间的这个跨境也是可以实现的。 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卢慧玲介绍说，供应链和商务服务专题展为企业和观众提供了线上线下的参展机会， 将充分利用数字云平台、移动互联等手段呢，依托服贸会的主网站和 APP 平台，开展丰富多样的线上服务，为展商和观众呢，打造数字化和智能化的服贸会参会的新体验。 另外，在昨天的服贸会现场还有一项签约特别引人关注，因为它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关系，它就是全球首次绿色出行碳排放交易签约，未来个人绿色出行方式可以转化为物质和精神激励。 在签约现场，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和高德地图签订了碳交易协议，那这是在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把个人绿色出行方式转化为市场化的碳交易，标志着国内绿色出行碳激励机制形成一个闭环。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这次交易的碳排放量共1.5万吨，高德地图公共事务总监唐小纯说， 碳能量呢将根据个人出行方式和出行里程综合计算，交易获得的相关的收益呢再返还到我们的市民。 购买方北京市政路桥建材集团属于传统碳排放产业，近年来也一直致力于环保改造，公司董事长刘振成说， 通过这种交易呢，一方面满足我们的生产需要，另一方面实际也促使我们更多的把碳排放呢降下来，就可以少买不买了嘛。 这次碳交易依托于北京2019年建立的绿色出行碳普惠激励机制，截至目前已有1442.9万人次参与活动，累计实现碳减排量4.6万吨。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节能减排中心研究员刘莹说， 这次碳普惠活动就是呢搭建一个平台，通过一个市场交易的形式，把我们个人的绿色出行行为转化为物质和精神激励，给公众呢提供一个更好的出行的体验，一个获得感。 那么我们绿色出行了应该怎么得到实惠呢？简单的说，就是绿色出行可以兑换公共交通优惠券和购物代金券等多样化的礼品。 这样说呢可能还有些概念化，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市民张先生每天上班从西直门附近出发前往望京某大厦，出发时啊他开启高德地图骑行导航，骑行1公里前往地铁站，然后呢乘坐15站地铁，随后再开启导航步行0.5公里到达最终的目的地，那全程他可以获得5000克左右的碳减排能量球。 那么张先生每天乘坐地铁往返可以获得10000克左右的碳能量，坚持100天就可以积累到1000千克的碳能量，就可以用于兑换100元北京交通一卡通的充值码。 那我们再来说说新冠病毒，至今啊也是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在今年服贸会上也首次设立了健康卫生服务专题。记者从现场看到啊，新冠病疫苗新款的新冠疫苗对抗新冠病毒的复方中药，以及可用于新冠等突发传染病检测的实验车等一批医疗抗疫科技成果亮相了服贸会。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位于首钢园区5号馆的中国生物展区，展品不多，但观众不断。中国生物党委书记朱晶晶告诉记者，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有4款的新冠疫苗，就是灭活疫苗已经上市了，还有重组蛋白疫苗和 mRNA 疫苗，还有2款的治疗药物，一个是特异免疫球蛋白，一个是单克隆抗体的药物，我们还有3款诊断产品，核酸检测试剂。 与前一年服贸会上大家对疫苗观望的态度不同，今年大家更关注变异毒株疫苗研发的进展。朱晶晶透露， 变异毒株的苗呢已经制备出来了，广谱的2代的重组蛋白的疫苗也已经研发出来，正在临床。 mRNA 疫苗呢，这是在临床前的研究，我们也希望在年底前进入临床。应该说整个的抗疫科技攻关 在生物制品方面呢，我们应该是还是走在前面的。 此外，由北京新冠病毒治疗定点医院、北京地坛医院自主研发的由11位中药组成的银丹解毒颗粒也颇受关注。地坛医院院长金荣华介绍， 2月初我们就发现对新冠肺炎的症状改善是有好处的，3月份就开始做成那成方了。它主要是来调控细胞因子的产生，从一个刚开始的处方到成药，成功转化的时长也就在12个月左右。 此外，在展馆外，北京市疾控中心还展出了一辆 P2+ 移动实验车。移动的实验室可以开展新冠肺炎、艾滋病、乙型肝炎等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检测工作，每天可检测3000到10000人份。 另外，昨天以教育引领未来为主题的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教育服务专题展正在首钢园4号馆展出，双师课堂系统、智能交互黑板等智慧教育新技术和新产品亮相展区。 那么说了这么多服贸会的消息，还是要提醒大家，疫情防控和医疗指挥部再次提醒参展参会人员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参观者呢要如实提供个人的健康信息，科学佩戴口罩，除论坛发言时可以不戴口罩之外，其他场合全都需要全程佩戴口罩。 并且所有境外的观众必须要提供进京前48小时内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可以观展。那么境内的观众呢，在做好流行病学史筛查、健康监测的前提下，不需要提供核酸检测证明。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事，我们继续来聚焦一下服贸会的具体板块。昨天呢，从服贸会企业供需对接会外资金融机构专场活动上了解到，为加快发展首都金融，北京成立了外资金融机构服务工作专班，建立了服务管家工作机制，未来还将组建专门的北京金融业发展服务公司，为外资金融机构从政策辅导、审批协调、人才服务、办公选址、医疗健康、子女入学、交通出行等多方面提供一站式综合保障。 昨天在服贸会举行的2021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表示，我国2018年以来已经相继出台50多项金融对外开放政策，新设各类外资银行保险机构100多家，2020年进入中国的直接投资增长14%，人民币的资产吸引力不断增强，境外的投资者纷纷加大中国金融资产配置。 周亮还指出，近4年来累计处置不良贷款8.8万亿元，超过前12年的总和，重点领域风险有序化解，高风险影子银行较历史峰值压减23万亿元。此外呢，中小金融机构的改革重组稳步推进，金融违法犯罪得到严厉惩治，市场秩序明显好转。 那么另外，在服贸会2021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证监会副主席方兴海表示，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 A 股总市值超过80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0%，上市公司接近4500家，商品期货、债券市场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而且开放程度日益提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积极参与。 那么证监会推出了一系列对外开放举措，助力改善市场生态，成效明显。证监会表示，将会继续支持合格的外资机构在我国开展业务。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汛期接近尾声，雨水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那么昨天呢，北京多地降雨明显，但是雨水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啊，今明两天仍然会有间歇性的降雨，而且呢，北京的西北部地区啊，有可能出现大雨的天气。预计这波降雨明天下午可能会结束。 那么受到降雨的影响呢，这几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16摄氏度到21摄氏度，天气明显是凉爽了不少哈，也请您要注意及时的添加衣物。 用新闻叫醒耳朵，用思想感知世界，这里是主播在线，欢迎继续收听。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疫情。9月3号0点到24点，瑞丽市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一例。需要关注的是，这例病例在确诊前曾进行过11次核酸检测，全都为阴性。 根据介绍，这例确诊病例是一位女性，46岁，缅甸籍，是瑞丽市9月1号确诊病例的家庭密接者的母亲，9月3号在瑞丽市集中隔离点核酸检测中发现。 那么这例病例啊，为跨境婚姻，配偶是中国籍，平时居家务农。八月份以来11次核酸检测都为阴性，最后一次检测阴性时间为9月1号。其密切接触者和次密接者103人已经集中隔离，核酸检测全都为阴性。 我们再来看科技生活方面，昨天记者了解到，腾讯准备推出个人微信云存储付费服务，意味着微信聊天记录可以实现云端备份和恢复。 那目前啊，微信仅支持迁移聊天记录到另一台设备，以及备份聊天记录到电脑。如果设备丢失，没有及时备份的数据，将会无法恢复。 据了解，这一业务可能采用按年付费的模式，苹果用户可能在每年180元左右，安卓用户可能在每年130元左右，但是具体可以存储多大容量的数据还不确定。 那业内专家也指出啊，如果这一新业务能够成功的推出，将会吸引不少用户付费购买。但是上云之后，如何确保用户的数据隐私安全和服务质量，这才是关键。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专栏。 团结在光辉的旗帜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位政协委员宣讲百年精神，叙说百年故事。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政协委员张之谦，今天为大家讲述情报战士李白写给父母亲妻子的家书的故事。李白，原名李华初，曾用名李普，化名李霞，李静安，1910年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李白15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7岁参加秋收起义，1930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随后被部队选送去学习无线电技术，从此开始从事党的通信工作。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及时了解掌握全国抗战形势，加强对敌战区的秘密工作，党中央派李白到南京、上海等地建立党的秘密电台。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李白以坚强的意志和高超的技术，担负起上海党组织和党中央的秘密电台联络工作，将一份份地下党组织获得的宝贵情报传递给党中央，架起了上海与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为了协助李白工作，1939年党组织委派共产党员裘慧英和李白假扮夫妻，在斗争过程中，李白和裘慧英建立起真挚的感情，后经地下党组织批准，结成风雨同舟的革命伴侣。1942年9月，日军在侦测秘密电台过程中逮捕了李白夫妇。在监狱，李白受尽酷刑，但始终坚称电台是私人商用。1943年5月，在敌人找不到任何线索的情况下，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李白获释。1944年秋天，受党组织委派，李白化名李静安，打入国民党国际问题研究所做报务员，利用国民党电台为党秘密传送了日、美等方面的大量情报，其中不少是核心机密和军事情报。1945年9月，抗战胜利，李白给父亲写了一封信。父亲大人，日本已投降，我们胜利了。南等为国家民族奋斗多年，总算亲眼看见有了今日， 以后当然只有加紧国内团结，实现建立新中国。月前曾寄回信两封，汇款1000元，不知收到否。自从去年3月间接到家信以后，至今未接着家信，大人福体康健否？祥庆二弟、二弟媳、贵生、月生、三妹何家及各方六亲朋友等近况如何？致念，我们在不久或有调动，似调动后自当详告。回乡之日当不再远，难当设法救济家庭之困苦，可能时从速返乡拜见大人及各防护六亲。总之，请大人好好保养身体，一切问题请勿多虑。此祝福安。南华初，习会中同后，8月13日于江西铅山县。回信请寄江西铅山县霞洛街祝家巷2号，李静安收可也。书信里，李白闲话家常，谦恭体贴。然而直到李白牺牲后，他的家人才知道，李白一直以电波为尖刀，战斗在敌人的心脏，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抗战胜利后，李白夫妇回到上海，利用一台仅有7瓦功率的小发报机与党中央电台联系，将国民党各种情报传送到延安和其他解放区。1948年12月30号凌晨，李白正在向西柏坡发送国民党的长江布防情报时，敌人突然包围了他的住所。李白坚持将情报发完并销毁密码，随后不幸被捕。敌人连夜对李白进行了审讯，30多个小时内竟使用了36种酷刑。面对严刑逼供，他始终坚贞不屈。1949年4月，李白被关押在蓬莱路警察局时，给妻子裘慧英写了一封信，这也是他生前写的最后一封信。慧英，本月念2日星期五下午，我由警备部接来南市蓬莱路警察局看守所羁押。这里房间空气比警备部看守所好，但离家路远，接见比以前要困难。你若来看我，要和舅母一同来，坐车时好照顾小孩。听说这里每逢星期一五上午9至10时，下午3至4时可以送东西，因路远，来时请买些咸萝卜干或可久留不易坏的东西，带点现钞给我，以便用时便利。炒米粉亦请带些来，此外肥皂一块，热水瓶一只，我在这里一切自知保重，尽可放心。家庭困苦，望你擅自料理，并好好抚养小孩为盼。祝好，静安字，4月12日满。李白写完这封信不足一个月，蒋介石就下达命令，对李白等人坚不吐实，处以极刑。5月7号，自知难以幸免的李白托出狱的同事给裘慧英带去消息，让他到监狱对面老百姓家的阳台上，对着监狱的窗子，二人见上了一面。李白告诉裘慧英，如果我还能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们和全国人民一样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当晚李白就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39岁，此时距上海解放只有20天。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 欢迎继续收听。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好，天气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那么刘工，今天早上我们看还在下雨哈，那么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今天大部分时间应该是没有雨的，个别地区呢可能掉着点儿，但是对大家的出行并没有太明显的影响。 嗯， 上午呢还是以阴为主的天气，中午之后呢逐渐转多云，这个傍晚前后啊天气再次转阴，那么自西向东呢还会带来一次降雨天气过程，这次降雨呢要比昨天降雨小一些，大部分地方应该是平均雨量在小到中雨，西部地区呢恐怕略微大一些，整体来看的话呢雨量分布比昨天要均匀一些。 嗯， 昨天呢有些地方下了几毫米，但是在海淀就下了140多毫米，所以雨量分布是极不均匀的。那么今天呢白天呢应该说呢这个光照也不强，气温也不高，所以非常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那么今天户外活动朋友要最好是早去早回，因为傍晚之后呢自西向东降雨再次来临，所以对大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嗯， 这次降雨呢预计啊恐怕得到拖到明天早晨，明天早晨早高峰呢恐怕又要受一点影响，所以说呢明天上班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尤其是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控制车速以确保交通安全。主持人， 嗯，刘工，那么明天早上雨停了之后整体天气怎么样呢？ 雨停了之后呢天气逐渐转多云了，傍晚前后啊差不多就可以转晴，气温呢也不是很高，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在25度上下，天气也是凉爽舒适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刘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感谢刘工啊，我们再来带您具体关注一下天气预报。今天早上到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西部中雨，东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降雨的影响，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 登山气象指数预报，频繁降雨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宜您外出登山。 嗯，洗车气象指数这两天仍然有降雨天气，所以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后面的精彩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生只有旁观，我只能让你看见，猜测着无所看见。 在正中的线上的最北的一端，时光的开始就再没有停歇。 春秋冬雨夏， 沧海几千年， 沉重与模糊在交替的浮现，年代的钢铁与岁月的湮灭。 是这如斯夫不舍昼夜， 孤杯敲响落，你该睡角落，钟杯撞响落，你该起床落，孤杯敲响落。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中国银行北京2022冬奥主题信用卡限时发行，境内外通用，申办成功即有机会赢取冬奥吉祥物手办套装，参与绑卡消费5倍积分等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 新学期新起点，北京图书大厦于8月30日正式开启开学季系列活动，为您准备了20余万种图书及音像制品，并有多项优秀图书推荐活动。北京图书大厦邀您共品书香雅韵。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晨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李瑞。 早上好，我是主播清瑞。接下来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拜登下令美国司法部等机构公开911事件调查文件， 意大利拟强制所有适龄人群接种新冠疫苗， 8点10分左右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科技元素让旅游体验更加丰富， 第28届北京图博会9月14号开幕，童书成为最大亮点。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李瑞和清瑞接下来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际疫情方面啊。美国佛罗里达州政府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佛州8月单日新增新冠死亡病例数多次超过去年疫情高峰时期，可以说这个南部州眼下正经历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致命的一波冲击。 根据佛州政府给出的疫情数据，佛州8月7天日均新增死亡病例达到244例，超过去年8月创下的7天日均新增死亡227例的最高纪录。由于死亡病例汇总存在着滞后，随着更多疫情数据上报，佛州8月死亡病例可能进一步增加。 佛州8月住院新冠患者人数同样创下新高，比去年8月疫情高峰期多了7000多人。这轮疫情当中，儿童和青少年感染情况是令人担忧的。8月13号到19号的一周内，佛州1/4的新增新冠病例年龄在19岁以下。佛州上周新增儿童和青少年新冠感染病例数比前一周又激增了28%。 截至目前，佛州86%的老年人已经完成新冠疫苗接种，截至8月底，整体疫苗接种率提升到68%。 那么日前啊，美国多地新冠疫情严重，令医护人员不堪重负，不少医院面临着护士流失，需要花更多钱请护士的窘境。 根据美国当地媒体报道，疫情让许多护士疲惫不堪，或者是士气低落，因此辞职退休。与此同时，不少护士同医疗中介机构签约，成为不固定在一家医院工作的流动护士，以获得更高的报酬。 按加州阿亚医疗中介公司副总裁的说法，流动护士平均周薪呢，已经从疫情前大约1000到2000美元增加到3000到5000美元。按这个收入计算的话，即使去掉中介费，流动护士拿到手的每小时的薪资应该也有70到90美元，那这是美国医院正式护士工资的2到3倍。 嗯，不过令人担忧的是，即便收入增加了这么多，很多中介公司都确认流动护士的岗位仍然出现了空缺。 新冠方面，我们再来说说意大利。近日呢，意大利总理德拉吉宣布，意大利拟强制所有适龄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并将于本月底开始为免疫力低的易感染人群接种疫苗的加强针。 德拉吉表示，疫苗接种进展顺利，现阶段全国12岁以上人群已经有大约 70% 完成全程接种，本月底将会增加到 80%。 他敦促没有接种疫苗者应该尽快接种，这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德拉吉还透露，等欧洲药品管理局完全批准疫苗使用授权之后，意大利可能强制12岁以上人群接种疫苗。 另外，意大利准备将扩大绿色通行证的使用范围。由于防疫的考虑，意大利政府先前启动绿色通行证计划。绿色通行证是民众长途旅行、进入休闲娱乐场所或教职员工进入学校时必须出示的一种数字或纸质文件，证明已经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 我们再来看，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已经封城10周，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新冠疫情形势依旧严峻。另外，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州长贝雷吉克利安表示，他们预计接下来2周将会迎来新增确诊病例的峰值。 澳大利亚本轮疫情由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引发，首个病例6月16号在悉尼发现。悉尼6月26号开始封城，而后呢多次延长封城的时间。首都堪培拉和第二大城市墨尔本同样采取了封城措施，要求居民尽可能的居家，非必要不外出。那么最近几周，澳大利亚全国2500万人口当中，过半数处于居家状态。 截至目前，澳大利亚累计确诊病例超过 5.8 万例，累计病亡超过1000人。 再来说说同样是大洋洲的新西兰。昨天呢，新西兰新增了一例新冠死亡病例，这是6个多月来的首次。新西兰卫生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死者前一天夜里在医院病故，终年90多岁，是一名女性，有基础性疾病。新西兰上一次报告新冠死亡病例还是在今年的2月中旬。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每个死亡病例都在提醒我们，新冠病毒一旦进入社区可能造成破坏。他认为患基础疾病的老年人眼下是染疫高风险群体，封城是遏制病毒传播的重要工具。 新西兰本轮疫情累计确诊已经达到782例，其中765例在奥克兰，17例在首都惠灵顿。奥克兰从8月中旬以来实施第4级，也就是最高级别的防疫响应措施，其他地区防疫有所放松，但学校、办公室、咖啡馆、餐馆和所有公共场所依然关闭。 我们把视线转向韩国，为了民众过好中秋节，韩国国务总理金富谦日前宣布，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将在全国范围再维持1个月，但是部分措施略微放宽，以减轻民生负担。 按照要求，从9月6号起到10月3号，韩国首都圈防疫响应级别继续保持在4级，也就是最高级，其他地区保持3级防疫响应级别。同时，政府将合理调整防疫标准，首都圈的咖啡馆、餐馆结束营业时间从现行的晚上9点延长到晚上10点钟。 9月21号中秋节这一周，防控措施将会进一步放松，家庭聚会人数不得超过8人，其中至少4人需要完成全程接种，比这之前的规定是增加了2人。 尽管加速接种疫苗，截至目前呢，韩国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近2个月来依然一直保持在千例以上。 我们再来看越南的情况。日前，据越南卫生部的数据，越南近2周每天报告新增确诊病例过万。胡志明市3号报告新增确诊病例8499例，创胡志明市疫情发生以来的单日记录。 作为当前越南最大的疫情中心，胡志明市8月中旬宣布将正在实施的保持社交距离措施延长到9月15号，计划在这一节点前控制住疫情，实现降低死亡率、扩大疫苗接种等相应目标。 那么截至目前，胡志明市单日新增确诊和死亡病例数仍然没有出现明显回落，如何降低死亡率是胡志明市最关切的问题之一。 好，关注完一组有关国际疫情的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其他方面。在911事件20周年来临之际，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行政令，指示美司法部等机构公开联邦调查局针对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的调查文件。 司法部长必须在未来6个月内向公众公开相关文件。 拜登表示，签署这一行政令兑现了他在竞选总统时做出的承诺，也就是确保911事件调查结果的透明度。今年8月6号，超过1600名911恐袭事件的受害者或者家属发表联名信，要求拜登公开美联邦政府调查911事件的相关保密文件。 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美国民航4架客机，2架撞塌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大厦，1架撞毁华盛顿五角大楼的一角，1架在宾夕法尼亚州坠毁，4架客机上无人生还。这一系列袭击导致约3000人死亡，并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911事件后，美国认定当时藏匿在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是幕后元凶，并在2001年10月对阿富汗发动反恐战争。 说到阿富汗，我们来关注一下阿富汗的最新局势。近日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总结阿富汗乱局以及西方其他类似干预行动，可以得出一个教训，就是民主不能输出。 博雷利表示，在被迫随同美国撤出阿富汗后，欧盟需要重新认识阿富汗所在地区的新格局，要同阿富汗周边国家密切合作。同时，欧盟各国需要协调政策，同阿富汗塔利班即将建立的新政府进行有条件的接触。 那么就欧盟表达接触的意愿，塔利班暂时还没有做出回应，但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先前说，阿富汗有权实行符合其人民价值观的治理方式，并理应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同时，塔利班向全世界承诺，绝不允许任何人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别国。 博雷利表示，阿富汗需要组建一个具有包容性、代表性的过渡政府，允许人道主义物资自由进入阿富汗，允许外国人和阿富汗人离开阿富汗。但是欧盟不想2015年的难民危机重演，欧盟将会寻求与阿富汗周边国家建立合作机制，从而共同应对非法移民潮和有组织犯罪。 好，国际视线结束之后呢，我们再来插播一下北京市卫健委刚刚发布的疫情数据。据健康北京微信公众号显示，9月4号，也就是昨天0点到24点，北京没有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增1例境外输入确诊病例，没有新增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确诊病例是中国籍，8月28号从土库曼斯坦到达北京首都机场，海关经健康筛查并进行核酸检测后，经闭环管理送到集中隔离酒店。9月3号报告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9月4号。转到定点医院，当天诊断为确诊病例，临床分型为普通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于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翟轩为您编辑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旅游文化资讯。 这是您获取新闻信息的那些熟悉的声音记忆，而现在每一天的开始，无论您身在何处，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 Angela 张韶涵，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让你的生活精彩无限。 空在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 大家好，我是杨立新，欢迎大家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我们先来关注服贸会方面的消息。文旅服务专题是本届服贸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和机构最多的专题。在首钢园的123号馆内，观众可以看到16区各副特色的文旅展台，购买最新的文创产品，也可以了解到科技元素在文旅业态中的具体展现，并亲身体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特别刺激，我讲刺激，挺快的。 七十多岁的刘女士在参与了飞跃北京虚拟现实的体验之后，告诉记者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刺激。项目展台位于首钢园二号展馆，体验者坐在一台设备上，戴上 VR 眼镜就可以飞到北京城市上空，俯瞰北京标志性的景观。北京以诺视景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刘雪松介绍， 就是您通过这个 3D 的这个状态，通过这个机械活动，然后来像当做一个飞行模拟器一样，然后来整个飞跃北京俯瞰北京的。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北京所有的五 A 级的名胜我们都会覆盖上面去。 观众李女士从设备上走下来后告诉记者， 就是北京的大景点都有，什么故宫啊、香山呀、颐和园呀都有，平地上看不到这个壮观的这个景象，通过这个飞行呢，你把北京城都看到了，我觉得非常的壮观。 刘女士也说， 你平常看的都特别平面的是吧，这个是立体的，从天上视角一会儿下一会儿上的那种，挺好玩的。 文旅服务专题以科技赋能新闻里，创意引领新生活为主题，科技元素是各个展台展示的重点。在市文旅局智慧旅游展区，游客关注北京智慧旅游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随时查询吃住行游购与旅游公共服务信息，并可以通过手机查看120多家红色旅游景点的 VR 实景。工作人员介绍， 它有这个 VR 图像的，或者的话有语音讲解。 这里面很多那个公园、纪念馆导览里面看，是不是就是完全是免费的？ 对，免费，就在手机上看嘛。 今年的文旅服务专题，参展企业和机构达到1100多家，其中线下近600家。5到7号普通观众日期间，市民朋友可以到首钢园的展馆内了解文旅融合的新成果和新趋势。 那么在首钢园里啊，您还可以足不出园的游世界，以共享新时代同住丝路情为主题的炫彩世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色文化展示活动正在首钢园举办。这次活动啊，呈现了更浓郁的国际化氛围，更多元的文化交流，更专业的文艺展演，以及更无界的交流方式等四大亮点。 比如在泰国馆，泰国驻华使馆带来了原汁原味的泰拳演出，而希腊的蜂蜜和橄榄油以及格鲁吉亚的玫瑰葡萄酒让不少美食爱好者流连忘返。喜欢收藏异域风情的朋友在这里也能够得偿所愿，伊朗的地毯和银器、多哥的木质摆件、拉脱维亚的琥珀饰品等等让人目不暇接。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美物件也为参展观众提供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零距离接触的机会。 当然啊，这里有不少中国的元素啊，比如说大型舞剧《五星出东方》的片段《丝路魅影之灯舞》是首次走出剧场来到首钢园。这个舞剧呢，通过一段西域文明与世界大同的传奇，用文物魅力串联起了北京与新疆、北京与丝路的风情魅力，见证了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各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交往。 那么喜欢音乐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条资讯啊！继国际音响展系列活动草莓音乐节 Live House 展演季之后，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又一重磅品牌活动北京音乐角近日在八达岭长城启动，将把上百场公益音乐演出活动带给市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的报道。 在最能体现八达岭长城风貌的北门锁月城楼平台上，伴随着国际钢琴大师、联合国和平使者朗朗带来的一曲《我爱你中国》，长城景观灯瞬时全部点亮，同时也揭开了北京音乐角活动的序幕。据活动主办方人民视讯文化有限公司负责人顾笑阳发布， 北京音乐角将从9月全面启动，计划举办上百场公益音乐演出活动，辐射人群预计超过100万，从购物广场、旅游景区、艺术中心等功能维度出发，在全市各相关区选取了临展购物广场、西单大悦城等多个点创，以创意快闪、流动演出等方式举办风格多样的音乐现场表演活动。 顾笑阳介绍，本次北京音乐角活动注重打造更有文化、更有底蕴的系列音乐演出活动。北京八达岭长城景区将成为北京音乐角的首站，推出北京长城音乐角， 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长城八达岭脚下的望京广场连续举办3场世界级的户外音乐会，还会将以创意体验为主导，为音乐会现场设计众多的互动区，都将带动当地高质量的文旅消费发展。 从去年便开始参与北京音乐角活动的企业代表范玉倩说道， 当时正好是疫情阴霾刚刚消散的时候，我们觉得特别开心，在我们的广场里可以为我们的广大消费者呈现这么一场非常精彩的演出，让大家可以感觉到回归到新生活的这种热情。 现场朗朗正式接过聘书，成为北京国际音乐产业大会宣传推广大使。朗朗接受采访时表示， 北京音乐展的这个活动很有意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和生活和社区连接在一起，心和心交融的一个音乐节。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好，进入文化资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前啊延期的第2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会于9月14号到18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也就是顺心馆举办。 本届图博会最大的亮点就是童书。当下教育双减政策把孩子们从校外培训和网络游戏中解放了出来，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课外阅读，这也为出版和阅读产业带来了更多机会。 可以说过去的10年啊是童书发展的一个黄金十年。那近年来呢，国内的童书市场规模一直在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去年即使是受到疫情的影响，新书品种也有20000种。但是在琳琅满目的童书市场当中，如何给孩子们选择图书，让孩子看什么样的书，这既是家长们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也是本届图博会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 据了解，童书市场结构性调整与出版创新论坛将于9月15号上午9点半到11点半在中图10层多功能厅举办。论坛将会邀请出版业多位专家共同探讨童书热点话题，为大家解答疑惑。 文化资讯，我们再来关注一部综艺节目。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博知识竞答类节目《中国国宝大会》第一季昨晚在央视财经频道开播。这个节目每周六晚上7点钟播出，一共有12季。 那么这档节目呢，将带您从国宝读懂中国。在本季节目中，以宝鸡青铜器博物院的何尊为代表的多件国宝将会亮相中国国宝大会。何尊是一件西周青铜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中国一词最早就出现在他的铭文中。 此外呢，在这一系列节目当中还将为大家介绍藏在我们身边的国宝。比如说，您知道春节晚会上的新年钟声是从哪里来的吗？其实啊，它也是来自一件国宝，号称天下第一名钟的唐景云钟。 那么进入本季中国国宝大会决赛阶段的36位选手都是来自不同的职业、不同年龄层的文博爱好者。他们中间既有11岁的小学生、78岁的退休教师，还有留学海外的金融学博士和园林工人。 据了解，这次竞答的12种题型呢，不仅考验选手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同时还考验着选手对每一件文物细节的了解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领悟。 我们再来关注电影市场。今年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同时也是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由鲁坚执导、多布杰、阿旺仁青等人主演的大型西藏农奴史诗电影《不得之路》将在9月10号和大家见面。 电影以草原英雄不得为原型，讲述了西藏和平解放后不得翻身农奴，成为当地红旗林场的工人，为建设新西藏奉献一生的故事。 电影从藏北高原的那曲拍到了藏南的雅鲁藏布江，纵跨万里，采景无数，艺术再现了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史风云。 导演鲁坚表示说，每个人都有一个西藏梦。为了真实再现这段历史，他大量查找了70年前的各种西藏历史资料，翻阅了数以千计的西藏人物回忆录，走访在西藏经历跨越千年政治巨制制度巨变的见证者们，也希望可以让观众们感悟到影片史诗般的传奇。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动画电影。近日猫眼研究院发布了一份数据报告，对今年暑期档上映的动画影片进行了复盘。报告显示，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总体表现稳健，和过去3年的暑期档相比，上映总数有了小幅提升。 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档一共有26部动漫电影上映，其中包括5月上映备战61档的《哆啦 A 梦：伴我同行2》和《疯狂海盗团》，其中啊13部票房达到了1000万级别。那么端午档5部动画的上映呢，拉升了6月动画电影的数量， 七八月仍然保持每周一到两部的上映频率。 这些动画电影中，《白蛇二》《青蛇崛起》和《彼得兔二逃跑计划》分别以5.62亿和1.97亿的票房，占据2021暑期档票房的第三和第八名。这也是继2012年和2019年之后，动画电影再度占据暑期档前十票房的两席。 那么这份报告还指出啊，经过长期的发展，动画电影已经成为了类型宽泛、观影人群结构差异显著的特征。各类型的动画电影呢，无论在内容宣传还是档期的选择上，都存在着向彼此市场延伸的破圈口。 比如今年端午期间，爱情电影《当男人恋爱时》就被同样为爱情题材的动画电影《你好，世界》赶超。由于具有动画加爱情的双重属性，电影的受众从年轻男性动画爱好者向年轻女性进行了破圈，最终实现了票房体量上的突破。值得一提的是，《你好，世界》还是近五年来双人购票占比最高的日本动画。 在业内人士看来，如今动画电影受众啊，不再只是幼儿和青少年了，想获得更大的市场产能，就要尝试去拓宽人群，向全年龄段动画发展。对于全年龄段动画定位下面面临的这个 IP 老化问题的影片，猫眼研究院的分析师刘振飞认为，需要在后续的作品当中更好地调节青少和亲子这两个属性的比重，在新生代亲子观众当中建立良好的号召力。 好，北京时间的8:24，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赵一阳为您编辑的。在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主播在线的节目，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等各类会场商务配套齐全。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黄晓明，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爱上新闻主播，天使般的笑容融化了我心中顽固的石头，看着新闻主播播报新闻内容，但是心里却想牵着他的手。爱上新闻主播，逃离现实生活，如果充满爱，那战争就不再有今天的告一段落，期待明天的转播。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记录者，自行车、京杭大运河，这一个来自西方，一个属于东方。1981年，作为人民中国杂志的记者刘世钊与同事啊，开启了骑行大运河之旅。他们一路走，一路拍摄采访。30多年之后，年近古稀的刘世钊再次上路，用镜头记录下了改革开放以来京杭大运河沿线翻天覆地的变化。接下来，我们来听由记者苍立波为您采制的故事《自行车与大运河》。 百姓生活故事，精彩回顾。 第一次是采访，身份是记者，走到哪儿各地都给你安排采访。第二次是我个人行为，就是这种东西我只是个记录者，对吧？我是把这个35年的变化给记录下来，所以说第二次骑就是完全是我就基本上选择几个城市，几个重要的点，然后选择在那点里边主要上选择看什么东西，它发生了什么变化。 说起两次骑行京杭大运河的经历，刘世钊感慨万千。第一次骑行是在1981年，第二次是在2016年，两次骑行相隔了35年。 因为这本身这运河就是一个伟大工程啊，中国是三个历史上古代三个伟大工程啊，一个长城，一个运河，一个那新疆的喀尔 喀尔井。 我看我这一路跑着，挺有感慨的。 改革开放改变着京杭大运河沿线，也改变着中华大地。刘世钊第一次骑行京杭大运河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起步阶段，那个时候他是人民中国杂志的一名摄影记者。 当时嘛，我是下乡知青，回到北京以后工作79年才到了人民中国工作，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年轻记者。当时选题是我那搭档沈新大提出来的，他是运河边上的人，那个常州人，所以说他提出这个，因为人民中国这个杂志啊，它有它的特点跟风格，杂志有很多栏目，但有一个栏目就叫连载，因为要介绍中国嘛，这样介绍起来，这种连载又吸引读者，他看完这期还等下一期，吸引读者，而且你也把中国这广阔的这个自然啊、历史啊这些东西就介绍给读者了。运河呢是很连中国人知道都很少，过去何况是外国人呢，所以说就被运河搞个连载，所以这个题目就这样确定了。 采访拍摄计划被批准后，刘世钊就和同事沈兴大开始做准备，换洗衣服、粮票、拍摄设备等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由于那时候我国物资供应仍然相对短缺，最棘手的准备工作就莫过于交通工具自行车了。 第一要解决车的问题，然后我们就上海的永久、凤凰，还有一个天津的飞鸽，这是三大品牌。我们需要的是加重车，要载重，载重车里边天津飞鸽的载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就当时我们到天津去拿着介绍信到天津市政府去，市委，市委转到市政府，市政府转到二轻局，二轻局给我们批了2辆，然后让我们到工厂里去联系，我们拿着那个介绍信去联系，拿到以后我们就把车，当时是用车给托运到北京，我们就前面装个筐，搁点水壶啊，搁点什么东西，小书包啊， 是 有些用的。后边呢关键是我的照相机，我就去定做了两个大铁筐，两个大长梁，俩钩子就钩在那个货架子上，下边我还拉一层弹簧，车颠的时候那个相机在筐里啊，它是颤悠颤悠颤悠颤悠，它起个减震的作用 啊，不会被颠倒 啊。这些准备当然都很细微的准备了，反正也都准备了， 万事俱备，只待出发。1981年6月19号，刘世钊和同事沈兴大从北京启程，出建国门一路骑向通州，那里的燃灯塔正是京杭大运河上的地标性建筑。 运河上漕船那时候远远看见燃灯塔了，到北京了，到通州了，因为那时候通惠河不算运河的，它只是算运河给运河供水的，它只是算它一个体系里边了。北运河呢应该从通州开始算，燃灯塔就是等于是它那的标志北起点。那时候燃灯塔下边是工厂，什么工厂呢？花丝镶嵌厂。现在再去看它已经厂就早搬走了，它又把底下整理了，三教庙，就儒释道三教的庙下面是一座，它等于是通州的一个地标，看见它就看到通州了，哇、哦，终于到北京了，这长途跋涉，那船得走多少，走好几个月可能得。 出了北京，刘世钊和同事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南，用镜头和笔记录大运河沿线的民风世俗、文化遗迹、自然风光等等，努力把这些介绍给读者。 骑行是为采访服务的，什么时候不骑呢？夏天特热的时候，还有冬天特冷的时候，没东西，你拍不着照片，你骑过去了就骑过去了， 没有意义， 文章没法采访，那就没意义了，你就白骑一趟了。所以说中间回来过几次，而且有时候胶卷需要冲了，你胶卷时间搁长了，尤其踩的胶卷受热了，那不完蛋了，骑完了胶卷也完了呀， 没错， 都有这些考虑。黑白胶卷我都沿途冲啊，沿途找文化馆冲照片的，我沿途冲，冲完了胶卷以后寄回家。 一年多的时间中，刘世钊和同事沈兴大都是一边采访一边整理资料，衣服破了就补，鞋子坏了就缝，全都得靠自己完成。 换洗衣服啊， 是， 甚至连针线都准备上。你比如骑到外边，我衣服破过，我自己补过衣服；鞋破过，自己补过鞋。 这事儿都干过， 都干过 啊。那时候也没那么多钱，这些都是问题。 是 刘世钊回忆说，1981年的那次骑行采访，虽说有几分艰苦，但总体来说是十分顺利的。当然，偶尔两人也会遭遇一些考验， 因为我们骑行不是那种强运动量的骑行，我们大概骑个30公里，可能最多骑过大概50公里一天， 一天 就住下来了。但是出现过老沈身体出现过状况，离开天津到杨柳青，但是骑着半截突然间他浑身出汗，因为我过去遇到过低血糖，而我随身我还带了两袋，那时候叫麦乳精，俩手一捧， 嗯， 半袋麦乳精我给他倒手心上， 嗯， 我吃完了喝水， 喝水，对， 一会儿，哎呦，小刘真管用哎，他其实那就跟巧克力似的，他上来的快， 对， 所以说就过去了。 从北京出发，经由天津、河北沧州、山东德州、聊城、济宁、江苏徐州、宿迁、扬州、镇江、苏州等多个重要城市节点，历经1797公里的跋涉，在1年0.7个月后，刘世钊和沈星大终于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浙江杭州。在杭州的拱宸桥下，刘世钊拍下了第一次骑行的最后一张照片。 到了拱宸桥了以后，如释重负啊，终于到了。然后我们俩调侃怎么样，过10年咱再骑一次，我行啊，就开玩笑啊，就这么就过去了。 1981年，在结束第一次骑行拍摄京杭大运河后，时任人民中国杂志记者的刘世钊和同事沈星大定下了这个口头之约，然而却迟迟未能实现。2014年京杭大运河申遗成功之后，刘世钊重燃再次骑行京杭大运河的梦想。2016年2月28号，68岁的刘世钊从恭王府出发，带着2个人的梦想，开启了京杭大运河骑行拍摄的新征程。 第一次是采访，身份是记者；第二次是我个人行为，我只是个记录者，对吧？我是把这个35年的变化给记录下来。 刘世钊回忆说，没有了采访任务，第二次骑行显得格外轻松自在。他总是选择那些重要的节点，试图通过图片的对比来感受京杭大运河沿线35年间的沧桑巨变。 你别到了天津，天津东西多了，我就想看看海河。晚上过去海河边都是搞对象的，有水泥墩子的那个栏杆，每两个墩子中间一个栏杆是一对儿，天冷之前就是占地儿。那时候人没地儿搞对象，那阵搞对象都是背着人啊，这都是很秘密的，所以都黑乎乎的，没什么灯光。现在灯火辉煌，海河夜游有船，完全不一样了。 对， 所以我就想找这个对比。 在刘世钊看来，改革开放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随着现代交通业的发展，大运河作为漕运的功能已然不复存在，原有的跟运河相关的物质遗存也有了改变。 有的东西有变了，有的东西它没变，变不一定好，不变它不一定不好。你比如河西务的大油饼，那也是个漕运的遗存，那个大油饼是过去那个漕船上的那装卸工还有纤夫他们吃的，他们吃不起肉，干很重的活，又想肚子得有点油水，就只能吃那个大油饼。那一个油饼大概1斤， 一斤多大？ 大概这么大，一个锅炸一个呀， 就得 还挺厚的。 嗯， 现在我就去问有没有，没有。本来我的思想都做好没有的准备了。 嗯， 结果特别巧是住的那个酒店，结果那有个打扫卫生是老板娘，让我看看。哎呀，这不就我们村的谁是谁吗？他都认识那人，他说哎呀他都死了。我说现在大油饼还有人做吗？有，他们家的什么什么亲戚还在做呢。他告诉我在那儿，第二天早上去采访，有了。但是有了他有变化，做的薄了，吃的时候呢不是整张油饼拿来就着咸菜就吃，而是跟煎饼果子似的，跟里边一卷。你油饼消失没有？没有消失，但是它已经起变化了，可能即将消失。对啊，没漕运了，没那些生活变了，这就是个历史的进程，它消失是正常的。 纤夫没有了， 大油饼也不再是传统的样子，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把这些传统定格在回忆当中。刘世钊说，通过30多年的保护和开发，沿线的文明古迹和大运河一同重获新生。 你比如说拱宸桥，就是到了运河杭州，到了最后了，原来拱宸桥两边全是工厂，我老照片里边连烟囱都有，上下班桥上上下的全是上下班的工人，但是你现在去看，上下都是游客，工厂的厂房改成博物馆了，啊，那边还修了一个运河博物馆，一个大广场，运河广场，这是一种进步。 除了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刘世钊还把镜头对准大运河两岸的普通市民，观察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历史变迁中，有些令人欣喜，有些让人遗憾。 对， 无锡呢，你像在清明桥景区保护得很好，同样是无锡，在运河边上有一段原来米市，鱼米之乡啊。 对， 无锡原来米市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沿着运河全是小码头，一家一户的小码头，一后边就是他的店，也是他的家，买卖在这做，后边是店铺，他这一家接一家，一家接一家，那个就是米市的遗址，那是很漂亮的呀，所以我又去看去了。一去修成柏油路绿化带，立一块牌坊，无锡米市遗址吧。哎呦，当时真是啊，哪怕你保留几间几个房子连着几，哪怕5个10个的，你给保护起来，那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呀。 是，至少让大家知道当时是交易的， 怎么在交易啊？你就光立个石牌坊在那，很无奈。 欣喜也好，遗憾也罢，都是时代变迁在人内心深处的写照。刘世钊认为，作为一个摄影记者，他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变化完完整整的记录下来。 我们还是要对历史负责。 对， 就是说有的地方的变化，虽然我说我两次骑，我是记录变化，好坏的话我没有权利对他们下结论，是好是坏，我心里会有这判断，但是心理判断，我的心理判断 是您 是个自己的，是个局部的，我只能说我拿照片记录下来了。 从第一次骑行时部分河段年久失修，到如今大运河碧波荡漾重现生机，刘世钊两次骑行京杭大运河，总共拍摄了1000多组珍贵照片，全程记录了大运河两岸35年间的变与不变。这其中既有物质层面的变迁，又有文化层面的沿革，既有城乡发展的进步，又有人文精神的传承。于他而言，两次骑行拍摄就是要留下记忆，让我们理解当年这里的人们如何生活，以及我们现在为何这样生活。 摄影是挺好玩的事儿，我就用照片来记录一些个有意思的东西，我就想留下一下变化前的东西，那儿的景观，尤其是生活那儿的人物的生活状态，就这么着，用从这种目的去。所以说我想搞摄影，就要留一点这种有意思的东西，就留给后人嘛，你觉得留得住的东西。人这一辈子几十年嘛，活过就活过了，但你要能留下一张照片留下来，恐怕就是很不简单的事情了。所以你要给大家留一点东西下来，我想你来活吧。 孤云和水流，南禅中悠悠，从古流到今，从冬流到秋，日出暗花红，春来绿如蓝，船上一位渔家女，为谁在等候？孤云河水流，清明桥上走，三月桃花洲，杏花风雨后，舟中游，我在水边流，美丽的故事。 招手。春来春去又一回，莫让年华覆水流。人面桃花去，白了少年头。月上柳梢好时候，人约黄昏后。在水一方心上人，何时牵上你的手。 下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藏友刘永卫。三十多年来专注收藏门票，在这个并不算热门的收藏领域，他却折腾出了自己的门道。他还在京城举办了一场门券收藏展，展出的门票跨越了50多年的时光，无声讲述着时代的变迁。下面来听故事《方寸间的大世界》。 49岁的刘永卫是京城小有名气的门票达人，他想方设法地收藏了海内外各种门票近万张。收藏门票的乐趣在哪儿呢？刘永卫说，门票虽小但无所不容。 门券其实是一个社会发展史，如果作为老百姓来讲，那最直观的就是价格。比如说我这里边故宫的，我是最早一张是5毛的啊，那么现在故宫是大家推算应该在70年代的中期。当然故宫的最便宜的1毛2毛，看故宫的门票的变化啊，3块8块10块18 20，然后往下边呢，这个价格呢再接着涨，哎，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淡季票和旺季票。那么现在故宫大家也知道是淡季40，旺季60，还有劳动人民文化宫当时是2分，后来改成了3分，这是从价格上看，票面设计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最早的就是一张白纸片，非常薄的一个白纸片，那么现在都非常漂亮。 门票不仅仅是纪念，它还是历史的见证。每个时期的门票都留有时代的烙印。不过要说起收藏，大家比较熟悉的形式可能是集邮。刘永卫是怎么想到收藏门票的呢？ 开始收藏门票呢，就是源自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我去我同学家串门，我那同学叫吴涛，像我就是普通工人家的孩子。我那同学呢是知识分子，爸爸是老师，妈妈是医生。我就在他爸爸那个写字台玻璃板下压着两张门票，我看到了。他告诉我说，那是他爸爸出差了，去了一个地方参观，回来把这门票留下来。我当时就觉得这件事非常美好。如果你到一个地方，你说把它写在日记里，你把它写在作文里，那不如你留两张门票，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纪念。 就这样，30年的时间里，刘永卫专注于收藏门票，如痴如醉。刚开始，他收藏的门票都是自己用过的，后来他和全国各地的券友进行交换，有很多亲朋好友知道了他的爱好，用过的门票也都给他留着。门票收集的越来越多，家里人却不乐意了。 家里人不支持，因为他比较占地儿，一张薄薄的你觉得没有什么啊，上万张的时候就是比较占地方的。在家里呢，家里人就觉得，哎，你这个破玩意儿啊，破东西，你天天当宝贝似的，就在家是不招人待见的。我在家其实门券就是搁在鞋盒子里边，然后放铺底下，没有地方放。 门票收藏在鞋盒子里，时间长了，刘永卫自己也记不清到底收藏了哪些门票，想要时常翻阅欣赏就更是困难了。今年春节前后，他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门票进行一次大整理。 工程相当大，从春节我就是几乎把东西放在单位嘛，我就没回过家，就天天就是围着他干，必须得干到脑袋疼为止。 刘永卫觉得，如果是简单的收藏，那只是初级阶段，要把门票分类整理，然后做到专题收藏，这才能最大的体现门票的价值。今年三月，他从30多年收藏的近万张门票中精心挑选出了近400张，在位于左安门的角楼图书馆举办了一场门券收藏展。展出的门券涵盖了红色主题、天下为公主题以及长城、故宫、颐和园、中国美术馆等不同的主题。而他最得意的一套门票取名叫做天安门广场。 我用了8张门票按着地理位置勾勒了一下天安门广场。你看，正北边天安门城楼的参观券，东边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是以前的太庙，西边就是中山公园，天安门广场里边的毛主席纪念堂，西边人民大会堂，然后东边是革命博物馆跟历史博物馆。那么说这两个博物馆 首先他们在一个建筑物里边，后来他们又合并了，合并成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然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中叶他们又分开了，又成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了，然后2003年他们俩再次合并，现在成为了中国的国家博物馆。 用这种特殊的展陈方式，门票既可以还原地理，又可以讲述历史。在刘永蔚的展览中也不乏很多新奇特的门票，比如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钟寺推出了一种实物券，除了纸质门票以外，还附上了一个用黑陶复制的永乐大钟的模型。 门券里边实物券占的比重是非常小的，比较直观的或者比较容易看到的就是那种镶币的，搁一个纪念币，这种的是少之又少的，它是一个黑陶做的永乐大钟的模型，它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大钟寺的一个外宾券，这个存世不多，很珍贵。 另外还有一张很多年都没有涨过价的北京双秀公园的门票，时至今日，2毛钱的门票本身就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奇观了。 北京双秀公园，我2018年去买的，北三环中路那双秀公园，这个公园就是你看到门票的话，你首先有点跨越时空的感觉。现在的售价还是这个价格，学生票1毛，成人2毛，它也不免费，还卖票，还卖2毛钱。你觉得当今如果在2毛钱，可能扔地下都没人捡。这个是我买的，然后我说这叫一套嘛，我说你给我来5套，它便宜啊，我留着吧。 有意思的门票还有很多，比如说他收藏的版面最大的门票比成年人的2只手掌合在一起还要大许多，而最小的门票和以前的粮票差不多大。另外还有印上游客照片的门票，人工手写的动物园门票，印着错别字的龙潭公园入门券等等。除了门票的票面本身，刘永蔚在多年来收藏门票的过程中也感受到了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 大轿车入门券，这是我在那个天坛停车场那捡的，然后那个应该有一司机，他没把他的垃圾啊就丢到垃圾箱里去，什么烟头啊纸屑呱就扔在那个附近了，然后我过去就捡了。现在咱们群众的这种环保意识真的在提高的非常快，因为我收集门卷，有时候进公园我净瞎学嘛，看看垃圾桶旁边啊、草丛里啊，以前就能捡到，现在你真捡不到了，而且大家都觉得这些很好的纪念，都想留着了。 除了记录历史，刘永蔚收藏的门票还承载了自己许多美好的记忆。在展览现场，他还为我介绍了他收藏的北京各大游乐园的门票。 就这个北京游乐园，当时87年开业的，我高一，可以讲当时一进那个游乐园的感觉啊，就觉得设施当时特别先进。开游乐园我才知道什么叫背景音乐，就是人家草地里都有一个蘑菇，一个假的蘑菇，里面是一个小音箱，而且它当时是不售通票的，刚开业的时候它只是门票，进去分项各玩各的。有一年61，他推出了一个对于儿童通票，然后我跟我表妹吧，我们61在里边没吃饭，疯了一天，那种感觉就是回家我妈说我头发都馊了。我那会儿在这玩，后来我女儿我还带她去北京游乐园玩。 让刘永蔚感到有些失落的是，如今故宫、军博、中国美术馆这些景点都在逐渐取消纸质门票，在不久的将来门票可能会慢慢消失了。不过他也很庆幸，30年的门券收藏让他增长了许多知识，也记录下了过去的美好。 30年就是不停地做一个动作，其实也没什么轰轰烈烈，就是坚持，坚持到现在。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跟您说声再见了。主持人清睿李瑞，代表节目编辑翟轩、康立波、赵逸阳，感谢各位的收听。想了解更多新闻热点，请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稍后您将会听到由刘佳为您带来的整点快报。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我们与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再会。 你的笑容依然如晚霞般在川流不息的时光中神采飞永生永生永生永生成都